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我们众人的心安定在你的宝座前，叫我们的眼目此时此刻完全在你的宝座那里，在做宝座的和羔羊的身上，因为你是能力、智慧、公义、圣洁、怜悯、慈爱，你是我们人生指引方向的那一位，也是把我们安定在你面前用恩手扶持托住我们的那一位。我们今天敬拜、感恩、赞美，我们在主面前以生命为坛，以祷告为祭，献在你的面前，愿主悦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我想可能这几天弟兄姊妹议论最多的就是国内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那我们这几天呢，生命期刊的微信呢也是以这个内容为主，有一些祷告的项目。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一天的这个微信的这个阅读量呢，就达到了67万人次，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们的这个微信通工和这个网络通工建立了，现在我自己都查不出来，数不清楚了啊，多少个祷告群？他们说这个一建群，人数马上就满，一建群马上就满，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个灾难中。弟兄姊妹，基督徒最盼望的还是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向主呼求，因为人实在是太软弱、太无力。灾难来的时候如此之凶猛，人都措手不及。当你看见那些医护人员在那里崩溃大哭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伤痛。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灾难如此深重和凶猛，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时代。但是我们基督徒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有磐石，我们有山寨，我们有盾牌，我们有高台，我们有主，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知道向谁祷告，我们知道祷告的功效，我们知道那位听祷告的主是何等的有能力。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刚才已经读过，在这些经文之前，因为我没有这个在我们教会系列的系统的讲解经文，而在这些经文之前，雅各教导说要以温柔的心来领受真道，听到的时候就要去思想如何行道，听到也要行道，而且呢，雅各告诉我们如何区别真诚和虚假，真诚和虚假。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和我们今天练讲的经文是连着的，真诚和虚假，真信心和假信心。我就不再读今天的经文。然后呢，从刚才安泰带领弟兄姊妹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注意到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来学习和默想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真正有信心的人，你看雅各啊，他把这个信心呢和这个日常生活呀联系得很密切， 他不重谈信心，他把信心和我们日常的生活连在一起。他说有信心的人呢，不可按外貌看人。有时候我们会想按外貌看人，这和信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信主耶稣，我们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什么关系？雅各说这是有关系。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先拣选那些情侣，叫他在信上富足，这个很奇妙的，在信心上富足。那穷人更有信心，是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啊。好多年前，王师母写了一篇，这个写了一篇叫做《拉萨路奶奶》，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在三一读神学的时候，读教育学博士，这个有感动，写了一篇这个东西。拉萨路本来是一个男性的乞丐是不是？奶奶，因为他在他的生活接触过一位老人，贫穷的像拉萨路一样，但是信心实在是大。为什么呢？当文化革命中的时候，我的岳父当时受逼迫，没有人再去安慰他，但是就是这位乞丐奶奶常常跑到那儿去安慰他，说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圣经里面都说过了。那时候没有人能说出这种话来，但是一个乞丐奶奶能说出这种话来，信心之大。所以我的岳父啊，在逼迫的环境中是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的安慰。我太太王师母铭记在心，一直忘不了，后来就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很感人。我这个人呢，不太容易流眼泪的，但是看到王师母写的那些东西会流眼泪。所以神教被拣选的穷人在信心上富足。第三点呢，雅各呀，实际上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死没有复活之前，雅各是一个很抗拒这些，甚至在他的目光里面是很瞧不起他的这个哥哥。可是呢，就是这位雅各，他写的东西里面充满了主耶稣基督教训的精髓。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说到这个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他说这个要说重，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怜悯要向审判夸胜，怜悯向审判夸胜，这是什么意思？审判也是从神而来，怜悯也是从神而来，怎么怜悯要向审判夸胜呢？一会儿我们要讲这四点啊。我们看第一点，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信主，不能按外貌待人。那在前面呢，雅各讨论试炼，讨论试探，试炼与试探的区别。雅各开始对，在这个地方，开始对弟兄们，尤其是主内的弟兄，教导另一个真理，就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可按外貌待人，若以外貌待人，这人就不是对主耶稣基督有真信心啊。这个说的严重了，在教会里面以外貌待人，你就不是有真信心。因为神不看人的外貌，不偏待人， 按照外貌待人，就是没有看见人的本质，就更看不见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心意，那个救恩的作为，看不见神在他生命中的那个爱、怜悯。注意了啊，因此你是一个没有真信心的。下边呢，这个雅各就举例子了，什么叫按外貌待人。雅各是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次还是两次，这个雅各是他的这个文章写的这个跳动性很强，但是有时候很难捕捉住他的思路。但是呢，你如果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的思路啊，实际上是很严密的，很会写文章。前面刚讲过，不能以外貌待人，马上就举例子，让你明白什么叫以外貌待人。有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注意看重这个字啊，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那样做就是用恶意断定人。这个三节经文呢，雅各就举了一个以按着外貌待人的例子，这个戴金戒指，今天我们戴金戒指的人很多啊，穷人也戴，结婚嘛戴一个戒指，但是那个时候戴金戒指，那就是很有钱的人才戴。我们今天的穷人和那个时候穷人的这个概念有一点不同啊，有一点不同。有权势的象征，特别是那个金戒指上，如果再写了名字、刻上印的话，那就很不得了了，很不得了。穿着华美的衣服，有金边的、银边的。闪光的衣服，有点像那个创世纪里雅各给这个约瑟做的那个衣服，老远就闪闪闪闪闪着过来了，结果呢惹祸了，那几个哥哥就看见到那个闪闪的闪闪闪的，心里不舒服，就把他给卖了。奢华的象征，那穷人正好相反，穷人正好相反，穿着很肮脏的衣服，乞丐，想一想，你不要说别的，你现在看看，这个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街头上站的那些，当然有些不一定是真的乞丐，他可能是借着这机会要钱呐、买酒啊、买毒品，今天就很多，尤其是中国那个，现在好多的乞丐，他是一个专业，一个职业，他们。现在我觉得呀，说不定都已经有乞丐学了，包括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讲什么样的话，选什么地点，像什么样的人怎么讲话。我们这些人呢，有时候这个回国在海外时间久了，再一个我们基督徒也有怜悯的心肠。我那一次刚一下这个。一群人就围着，哎呀，说你看看，我们现在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也没车票了，说的挺可怜的。我呢又提着一个小黑色的皮包，看着像有钱人，实际上没有钱，不知道我是传道人，过去了，围着我。哎呀，我就那好吧，我说既然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我就把我的这个。把我的路费拨出来一点给他，但是后来人家说，他这都是骗子，你说你怎么办？所 所以我说现在都有一门叫做乞丐学，防乞丐学，辨认乞丐学。但是那个时候穷人真穷，没有人装穷，穿着肮脏的衣服，你去看看那个福音书里面，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下面说，如果你看见这个有钱的人就看重，这个看重呢就是一种把那个重点放错了的看，不该这样看，你反而这样看，带着偏见的看，这就是这个看重。你说看重不好吗？这个地方讲的是一种带着偏见的看重，偏见的看重。然后呢，就说请他坐在好位置上，位置这个东西呀，不像我们今天的位置，在这个新约时代，在特别是旧约中，那个位置啊，代表着你的身份和地位的。你像我们读这个诗篇第一篇，不做这个罪人的座位，亵慢人的座位。为什么专门提到座位呢？一旦你坐到他的座位上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那个状况地位。你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你就是亵慢人，那个地位很重要。不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大家尽量往后走，不往前走。但那个时候会堂，如果你把人让到前面来的时候，那他的地位就很尊贵了。今天我们让到前面来的都是来晚的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让他坐好位置，显示他的身份，这个很高，很高贵，地位和这位置都有关系。那穷人正好相反，让人家坐在他的脚旁，坐在脚凳上，没有正儿八经的位置让你坐的。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还在这间教会学习服侍，安泰大家记得，好像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时候啊，有一位朋友，他学钢琴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赌博，他也没什么财产。整天赌的这个家底朝天，那时候我们就帮他。王师傅说，我们也没什么经验，但是呢就是有爱心。今天我就觉得这个起初的爱心还不够。今天再看见这一类人，我就想，哎呀，这个人自找的。那时候我就帮他，带他信主，带他进教会。有一次聚会，不是在我们教会，那不用紧张，在另外一间教会，我带他去，他起先跟我坐在一旁，另外有一位弟兄来了之后，看我在那儿坐着，他就很放心的也坐在那儿，觉得我神学生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呢，当他一发现我旁边还坐着那个人的时候，站起来就走了，站起来就走。我当时心里边很难受，因为他知道他的光景，他不愿意跟他走在一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也是像这个状况来看人的话，按外貌看人的话，证明我们里面对主有真。 你这样用外貌看人，你就是偏心待人，是用恶意断定人，因为外貌看不见他的本质。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他里边的那个生命的本质不一定好，也很可能很坏很脏。但是他穿着肮脏的衣服，因为神给了他信心，甚至给了他很高贵的品质。所以当你那样去按摩按外貌看人的时候，你就在恶意的断定人，以为他里外都是这样肮脏贫穷。不是这样。下边雅各告诉我们说，神叫拣选的求人在信心上富足。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请听，命令与祈祷一个元素，放在这一节的前边，就是提醒你注意，提醒注意，听的内容包括前边的话，刚才讲的话，也包括后边的话。拣选这个字，那是一个很美的字，神为他自己拣选，这个字就是神为他自己拣选，拣选的对象是世上的穷人。我刚才说了，当日的穷人呢，这个和今天的穷人观念不同，观念不同。那这个地方的穷人呢，还专门带来一个定冠词，特指那些蒙神拣选的穷人，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蒙神拣选。但是这个地方说的那些穷人，就是神特别拣选给了他信心的那些人，给他信心的人。穷人没有什么谄媚，更容易因听见福音产生信心。这是圣经里边我们常常看见的教训，当信心的种子在他们的心灵里边这个萌芽的时候，神使他们的信心好像一棵树开花结果。哎呀，太美了。他们虽然物质上贫穷，但神却使他们在信心上在灵里面富足。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拉撒勒奶奶啊，就是典型的这种人，穷到没处住，在一个这个老的破旧的原来的教会的那个楼梯下面铺了好多的报纸，没有床的。我太太描述了一下，她去看望他，她去这个街头上接那个大字报，你知道街上贴好多大字报，她都接下来铺在地上当褥子。贫穷，但是呢，信心上富足。富足的表现呢，是什么呢？下边讲到，富足的表现是他们成为神国度的承受者。哎呦，这个富足那就大了。国度的承受，神的国度，这国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的思想啊，你注意，正和我们的主耶稣的教训相符合。主教训说，这个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你注意到这些话呀？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10章，都讲到这些话。因为这些有钱财的人呐、就被这个钱财所拖累呀。 千万不要太有钱。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有钱人，如果有的话赶快捐献。你说王牧师的讲道不能再听了，再听下去我们都成穷人了，因为成穷人也就不服了，因为有钱财的人今生都不容易。而且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说，虚心的人有福，虚心那就不单单是这个没有钱财，邻里贫穷，邻里面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装修，可以来装神的祝福，属灵的财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可以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地方你也要注意，雅各呀，不单是在讲行为啊，对信心的看重，讲信心的看重，在信上富足，但是这是神的工作。下面第六节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神拣选他们来承受神的国，让他们在信心上富足，你们倒好，你们按外貌看人，倒羞辱贫穷人。下面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拉你们到公堂去，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你看这个地方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不偏在神的人，可是你们做的正好相反，你们看重富人，轻看穷人，如此就是羞辱了穷人。而这些富人呢，下边说的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以权势欺压你们，而且呢亵渎你们的信仰，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这些有钱财的人心里边常常是没有神的人，对神的儿女，特别是那些你知道当时信主的人呢，贫穷人多得很，穷人多得很，遭富人的欺压。第三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守住至尊的律法，那就是爱人如己。经上记着说，这是第八节，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的爱人如己那样全守，全守就是从头到尾的手，从始至终的手，什么都不漏掉的手，没有一样可以不守，而全守。而且这个字呢，雅各选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持续的守，不是今天守明天不守，很严格的要求，很严格的要求。至尊的律法，君王般威严的律法，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好了。这是雅各的意思，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守住神的律法，你们做得就很好了，你们做得就好了。那这个雅各也是把这个爱人如己看作是这个律法的总纲，最高的至尊的，因为他从主的教训里面，这个像马太福音呢22章那地方都说到，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就试探耶稣，问他：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就告诉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然后下边说，这个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也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爱人如己，爱神爱人，我们常常说这是诫命中的这个最高的至大的具有君王般这个荣耀威严的，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耶稣已经总结出来。所以雅各紧紧地抓住这一点来教训人。下面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刚才说到我们要做到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至尊的律法，便是犯罪，因为违背律法了嘛。怎么知道犯罪了？违背律法了，律法叫人知罪的，便是犯罪，然后是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如果你们没有爱人如己，反倒按外貌待人，就是在犯罪了，而且是持续的在犯罪。这个是被爱人如己的这个至尊的律法所定罪的。这个地方律法是会定罪的，怎么知道你犯罪了？你说我按外貌待人，我这个恶意断定人，怎么知道我犯罪了？因为你违背了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条至尊的律法就定了你的罪，就定了你的罪。第十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若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无论是谁，如果他要遵守全部的律法，只要他在一条上守不全，失败了，他就有罪了。在爱人如己这一条上不能遵守，等于在所有的律法上都失败了。这就是雅各的要求，也是圣经的要求。第十一节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这些都很清楚。你说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那你杀人也是犯了律法。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律法都是神所颁布的，犯任何一条都是得罪了上帝。出埃及记这个里边，我们看见十诫，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这是雅各所教的。而且保罗也有这样的教训，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罗马书十三章，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注意他说这句话，爱人的做到了这一条的，你就完全了律法，就是全守了律法。所以你看至高的这条律法，你只要遵守了，其他的就没问题。为什么呢？当你爱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杀人，你不会偷盗，你不会奸淫，你不会不孝敬父母。所以这是至尊的律法，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只要有爱，不会加害于人，不会犯其他的那些罪。 你说我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呢，我在不停地犯其他的罪，说明你真的是没有爱心。我跟你讲一点，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别人坐在你身上的事，你也不会坐在别人身上。很简单的道理，连中国文化里边也有这种道德教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了，看第四点，怜悯向审判发声，十二十三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这是雅各很美的一个教训，使人自由的律法。在我们的理解中，律法是使人自由的还是限制人的？啊，不可不可不可，有那么多的不可，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些不可是限制人呢，还是使人自由啊？啊，限制啊，限制对不对啊？不可闯红绿灯，可不可以？你说我硬闯，闯了之后怎么样？闯了之后就得罚款，闯了之后你就不自由了，警察就把你拦下来了。遵守律法才是使人自由的，所以雅各说他使人自由之律法。那这一节呢，这个是对一章的二十五节那个地方说的一句话：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时常的查看那使人全备这律法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是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回应啊，或者是一个重述。这一节经文以前我们没有讲过，但是现在呢，重述那一节经文的意思。所以这一节经文直译过来就是：然而，那仔细查看这使人自由之全备律法，且继续如此详细查看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这个行出来，不是念解经文的。如果你是这样的来了解这些律法，就应该照律法所说的话行事。你要如此说，就要如此行；如此说，如此行，就从遵循律法中得到自由了。这是雅各的意思，如此说也如此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从遵循律法中得到自由了，反之你就要受律法的审判。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想自由一点，我们想快一点，结果就更慢了。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退休会，晚上人家让我十点钟晚上要赶到，我就急得不得了，高速上跑得很快，一下来呢那个减速减得太迟了，结果一个警察呢就躲在那个暗处，十点钟你也看不见，而且你也看不见这个目标到底让跑多少也不知道，看不清楚，是树林挡住，跑得还是很快，警察就闪灯了。本来我要十点钟赶到呢，警察把我拖住之后，我要解释要干嘛，要开罚单，我们又会弄到十点半。我说你虽然不是故意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违背了律法，你的自由就受了限制。如果遵循了，你就必从遵循律法中得自由，就是这样。 小到遵守交通规则，大到遵守税法或者是其他的圣经所给我们定的律法，否则你就是不自由的，你就不自由。自由这个东西呢，不是为所欲为。我们以前理解的自由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要自由喊得最响的口号，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上街游行，喊得最响的口号就是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而最可惜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我们那时候的理解就是你别管我，就是自由。学校你不要跟我搞那么多规矩。我们那时候发表这个言论能够发表的更自由更大胆一些，不要限制我，想上街游行就游行，想不上课就不上课。我当时理解的是这么一个自由，结果要找麻烦来了，人们要到就把我给弄到牢里去了，限制住了。后来从里边放出来，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叫自由。我记得有一天呢，我那时候从牢里放出来，这个给我把我送到一个小镇上去，给我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很破败，我记得当时最高的建筑大概是一个三层楼，我登到那个楼顶上，看着夜空，在思想什么叫自由。想不明白。后来我写一篇文章说，满天的星星都变成文字，也不能够回答我的疑问，什么叫自由。后来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自由。那当我们了解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守规矩就是自由，遵循律法就是自由。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有限制。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教会里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人，你也要守教会的纪律。所以这个地方讲，如此说，如此行，就从遵循律法中得着自由。要不然你就受律法的审判，因为那不怜悯人的，这又是回到那些怜悯的事情上。不怜悯人的，按着外貌看人的，恶意断定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将审判夸设，这一节的意思啊，律法所带来的审判，对那无怜悯的人来说，他也是没有怜悯的。注意啊，律法对那些没有怜悯的人来说，审判起来也是没有怜悯。律法就是这么严格，有怜悯的人就不受律法的审判。所以啊，如果你不按外貌看人，你不恶意的断定人，你当然不会落在那爱人如己的至高律法的审判之下，不会。这样看来，如果你怜悯，就超越了或胜过了审判。这是怜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如果你怜悯，你不会落在律法的那个无怜悯的审判之下。所以你要选择怜悯，不要落入审判，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根据这几 这个经典呢，我们要来思考一些事情。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把这个是不是按外貌待人当做一种准则，来审查、来检测一下我们基督徒这个信心的真实性，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中，有时候都有这种事情。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找慕道友的时候，也是容易盯住那些戴金戒指、穿华美衣服的，看见穿肮脏衣服的乞丐，有时候连传福音我们都不想想到这，有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啊，有些人呢，专门找那个一说是一个教授，哇，他的卷很大。一说是一个偷渡过来的偷渡客，啊，这人来教会，哎，你有别的问题，离他远点儿，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这可能就是按恶意的定人，所以来审查我们对基督信心的真实性，因为神是不按外貌看人的。第二点呢，如何守住爱人如己的律法，这是至尊的律法，君王般尊贵的律法，如何守住它？如果守住了的话，那其他的那些律法你都能守住，真理解了这一点，你都能守住了，因此你也从守遵守律法中得到自由，自由是最宝贵的。但是自由是和遵循神的律法连在一起，所以呢，这两点我们去思考，对我们的生命都有益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能够学习思想，也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受益。主，叫我们能够由主那里来的力量，遵循这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这原本是主的命令，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得着生命的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谢谢王牧师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凭你的心来回应刚才信心。 外面讲的来，我会准备一瓶水。我们先讲到了，我就没有准备水。你跟他讲小细节很重要。而且神的提醒什么时候都可以借着看得到，提醒我们 偏心一点。 谢谢我们的主纪念他和圣母在各地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时候疫情扩散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求代祷，需要为圣母前来祷告。那里协同工在国内的师父，也特别纪念武汉的夏长安弟兄姐妹，跟我们教会美好的连接，他们非常的辛劳，也很多一方面有受感染的危险，一方面也在服侍弟兄姐妹。我也听到华联牧师也用微信要用 YouTube 告诉贵重，鼓励贵重在这种时代里面仍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要短短的